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灵位前的香烛即将燃尽，桌案上烛芯噼啪一声响，惊醒了宗祠内沉默立着的身影。这人一身藏蓝如服，背影有些佝偻，鬓角隐隐有几根白发。若不是他腰间挂着的盘龙绿佩，任谁都想不到这个平凡的老者就是大晋的君主嘉宁帝。一年半前他还雄心万丈，意气风发。嘉宁帝回转身看着不远处的灵位出神，良久他走上前，将快要燃灭的香烛换了一根。微风吹进，小鼎内的尘灰被吹到桌案上。嘉宁帝扶香的手一顿，然后抬手将桌上的尘灰拭净。于一个帝王而言，这是极其罕见又不可思议的事儿，但于一个老妇而言，他做的不过是拂去女儿灵位前的一抹灰尘。桌案上，大晋公主安宁的灵位赫然在列。嘉宁帝看着灵牌许久，眼底恍惚拂过一抹悲痛，他低低咳嗽几声，手有些颤抖地抬起朝灵牌摸去。 陛下， 进来。 嘉宁帝收回手，背挺得笔直，双手负于身后，神情严肃。一瞬间，他又成了那个君临天下的帝王。 陛下，西北来战报了。 如何？ 晋安侯和太子殿下一西一东逼退北秦伏兵，十日前连夺两城，先于涣溃退300里。 至此，一年前被北秦夺去的五座城池已归其三，只剩下景帝山下的云景城和三国交界处的军县城仍在北秦手中。 朕知道了。 看嘉宁帝如此淡定，赵福也不觉得意外。自一年前安宁公主牺牲在青南城的消息被送回京后，西北军情再危急，嘉宁帝亦不曾失态，胜利再大，欣喜之情也不会溢于言表。 帝家近来如何呀？ 晋安侯远在西北征战，嘉宁帝问的自然是洛明熙。赵福微一沉吟回道， 洛明熙虽于府中养病，但依奴才所见，朝中有几位大人近日的政见颇合帝家的行事风范。 原以为帝子元去了西北，帝家定会阵脚大乱，群龙无首，却未想洛明熙竟是明珠暗藏。一年来大晋朝堂风起云涌，帝王旨意已不再像之前一般令下即行，内阁和朝堂时有和嘉宁帝相左的意见出现，那些两朝元老和开国权将因帝家崛起持观望之态，使得朝政更加动荡。到如今赵福才隐隐察觉帝家十年来在朝廷埋下的暗桩怕是不计其数，更是潜藏至深，只可惜知道得太迟了些。如今三国开战，民心不稳，若将朝堂上的帝家势力肃清，不仅大晋国内必乱，亦会牵连到西北边境的战况。如能将洛明熙遣返回晋南也好，偏偏他稳重至极，行事小心，皇家暗卫亦寻不到他半点错处，只能任由帝家势力在朝堂日益做大。宗祠里重新安静下来，赵福心底忐忑，不由多说了一句， 陛下，长此以往，待晋安侯从西北还朝之时，帝家威势必会 去江南，把韩月给朕寻回来。 是。 看来陛下终于准备启用五皇子了。 五皇子韩岳自小向佛，不问朝事，三国大战前正好离京游历，一直未归。如今嘉宁帝的子嗣除了远在西北的太子，就只剩下五皇子韩岳和尚只有三岁的十三皇子韩云了。赵福应了一声之后，刚挪动脚行了几步的嘉宁帝又停了下来，像是不经意一般吩咐道， 过几日送些新鲜的蔬果到宗祠。 未等赵福应答，嘉宁帝已转身匆匆离去。再过几日是安宁公主的忌日，赵福回转头，桌案上安宁的灵位前，香烛烟徐徐盘旋。 安宁公主的亡故终究成了陛下过不去的坎儿啊。唉，怎么偏偏就是青南山呢？就好像冥冥之中注定了一般。 边塞西北，一年前姚水城得手后，弟子元将唐石留在姚水城，他挥军北上，和山南城的韩业、姚襄掣肘北秦大军，战事持续一年，转眼又到初冬时节。半月前，北秦连失两城，元气大伤，退守晋河北岸的军县城。弟子元率军休整，三日前回了青南城。初冬，几场大雪遮天盖地，西北的天与地银白一片，像是连成一线。这几日天气格外冷冽，寒风瑟瑟。青南城虽不复一年前的战乱景象，却也因这场尚未休止的战争伤了元气。街道上百姓极少，倒是随处可见的士兵让整座城的气氛愈加肃穆。弟子元出了城门，独自朝城外而去。路上遇见他的人像是知道他要去往何处，远远地弯腰行礼，神色中俱是尊崇敬服。一年时间，连退北秦大军的韩业和弟子元已经成了西北民众心中的战神。弟子元行行走走，停在一座山下。他一生中来过两回青南山，第一回是七年前，他随帝圣天徒步万里而来，立下必夺韩氏江山的重誓。那时恰好是初春，西北兵戈铁马不在，万物复苏，盛世和乐，唯有山下巨坑里的累累白骨和腐朽的帝家旌旗等候他的到来。第二回是现在，青南山下数丈宽的万人坑外，一座孤坟静静矗立。他沉默地守在山脚，停留在那些十二年前亡于此地的帝家将士尸骨旁。大晋公主，一代名将安宁，葬于此地。若是可以选择，弟子元或许一生都不想要再踏进这座山周围一步。正好今日是安宁的忌日，这一年弟子元辗转战于西北各城，这是他在安宁死后第一次来青南山。大雪茫茫，埋了厚厚一尺，踩在上面印出清晰的脚印。弟子元不远不近地站着，一晃便是一个时辰。安静寂寥的青南山下，素白的身影几乎被淹没在冰雪里。一声叹息忽然响起，像是突然划破窒息的天幕，毫无生机的世界陡然鲜活分明起来。弟子元行了几步，走到墓碑旁。他抬手将墓碑上附着的雪一点点拂去，直到碑上的字重新出现在他眼中。他蹲下身，敲了敲手里的酒坛，笑了起来。 安宁，我来了。唐石说，你当年戍守邺城时藏了不少好酒。你倒是不老实，一个人偷偷藏起了好东西。我这次回来全给你带来了，咱俩好久没一起喝酒了，今儿风景好，我多陪你一会儿，你说好不好？ 絮叨的声音轻快埋怨， 可回答他的却只有风雪的呼啸。弟子园收住声，抬眼愣愣地看着墓碑。这个承载安宁在世界上最后一息魂魄的地方，只剩下冰冷荒芜。他恍惚间像是突然明白，安宁不在了，他再也见不到安宁肆意张扬的面容，听不到安宁爽朗的笑声，不能再埋怨他、指责他，也不能再弥补他、保护他了。安宁死了，死在一年前的青南城之战中，死在成百上千的北秦士兵手里。弟子园倒酒的手顿在半空，毫无预兆地细细颤抖起来。良久，他稳住手，微微一倾，烈酒洒在地上，酒香散开，青南山下的孤坟前又陷入了沉默。弟子园坐在雪地上，重新开了一坛酒，一口接着一口，喝得又猛又急。 安宁，邺城、临城和惠安城我们已经夺回来了，鲜鱼换退守泾河，你再多等等，等收复了军县城和景城，我带着你的盔甲来见你。郑言上个月把东迁的军队逼到了大晋和东迁两国的边境，你放心，我让院书去看过了，他很好，没有受伤，每天照吃照睡，上战场杀敌比谁都多。你皇兄也很好，每个月都会给我报平安，他现在在惠安城。我也很好啊，西北民风淳朴，这里的将士都服我，现在我都代替你成为新的战神了。 弟子园知道没有人会应答他，可是他不愿让安宁的坟前只剩下苍白空洞的沉寂。安宁一个人在这里睡了那么久，太孤单了。又沉默许久，一坛酒已入口大半，弟子园面容微醺，他靠在墓碑上望向天空，雪花落在他脸上，青南山下茫茫一片。他忽然有些不甘，闭上了眼。 刚才我是骗你的，安宁，我们都不好，袁叔回来说郑言都不会笑了，打胜仗了不笑，受伤了也不痛，你皇兄他在知道你的死讯后强行出战，鏖战无日无夜，差点就死在陕南城下，我也不好，你就这么死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好。安宁，你知不知道？ 弟子园眼底醉意浓浓，一双眼雾蒙蒙，嘴角溢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整个人毫无预兆地朝雪地上倒去。一双手突然出现，将弟子园倒向雪里的身体稳稳接住。藏青的身影半跪在地上，肩头落着厚厚一层雪，不知道已经来了多久。青年头微垂着，一年的光景，以往温润的眉眼变得凌厉起来，但望着怀里的女子时仍是只有暖絮。他端详弟子园良久，抬手朝身前的墓碑望去，掩住眼底的钝痛。 安宁，现在我没脸在你面前说任何话，等这场仗打完了我再来看你。我知道你放不下韩家和狄家的恩怨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我活着，就绝不让父皇和子元有兵戎相见的一天。 话音落定，大山深处突有鸟鸣，像是应答，让为这千里孤坟而来的两人不至于太过寂寥。寒夜朝安宁的墓碑深深望了一眼，把喝醉的弟子元背在身上，寻着来时的路转身朝青南城而去。茫茫雪地里，两人的身影 淹没在皑皑白雪的尽头。大晋和东迁的边境被垂城，施正言独自立在城头，他腰里别着一支染血的火红长鞭，目光投向千里之外的西北，身影萧索而坚韧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